北京时间8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京津冀之声 FM 100.6，本期协同发展进行时与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7.3运河之上节目并机播出，欢迎收听。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由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我是主持人黄燕。运河之上节目每天早8点到9点播出。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说扫雪铲冰为冬日出行保驾护航。今天呢，也是我们的系列访谈节目《对话城市管理，共建美好家园》。我们的节目同时在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并机直播。这个月初傍晚的一场降雪，寓意着冬天的到来。银装素裹的世界分外美丽，但是雪后的清扫工作是安全过冬的重要一环，扫雪铲冰工作也为即将到来的冬奥会保驾护航。那么在这项工作中有哪些应急预案，人员又是如何调度分配的，清扫标准是什么样的，处理不及时有哪些处罚措施呢？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就要跟您来说说扫雪铲冰如何为冬日出行保驾护航。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两位嘉宾，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环境卫生管理处副处长杨金亮。杨处长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欢迎你，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另外一位老朋友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环境卫生管理处的李阳。您好李阳。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今天我们也请大家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您找到城市广播的运河之上节目，然后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个话题，下雪天的时候您家门口干净吗？对于扫雪铲冰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也想请两位嘉宾给您解答，也欢迎您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头。那么对于这个月初的这场降雪，我知道二位杨处长您和您的同事们哈都忙坏了吧 值了2天班吧， 是吧？值了2天班。因为我知道那次的是虽然是已经是在临近周末的时候，但是就是因为做了提前的预报，所以我知道你们也做了很多的准备哈。 对对 啊，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准备呢？ 首先是说这个我们对这个降雪啊，我们首先是制定了一个北京市扫雪铲冰应急预案， 有一个预案的。 对， 嗯，这个预案是之前就有的是吧？ 对，没，我们是一个常规性的一个工作也是。 嗯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预案，就是为了应对降雪一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应急预案和措施呢？ 我们这个预案呢是实行对这个扫雪铲冰呢是实行那个预警管理， 嗯， 分区控制，落实这个3级指挥4级控制4级预警。也就是一个什么概念，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分区控制呢，我们叫把这个咱们这个北京市呢分成4个层级， 嗯， 叫市级、区级、街道和社区。 嗯， 对，3级指挥呢是我们市级指挥、 区域指挥和街道指挥。 嗯。 啊，四级预警呢是咱们这个根据雪量的大小分呢蓝、黄、橙、红，这个大家都比较了解这个颜色。 嗯。 啊，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机制。我们这个流程呢是按照雪前准备、雪中打通、雪后恢复的一个作业流程来做开展这个作业的是。 嗯。 对。然后呢我们扫雪的一个原则就是现在因为北京这个大城市和咱们这个农村啊或者是高速公路不太一样了，我们叫机械扫雪为主，融雪剂融雪为辅的一个原则。 哦，机械扫雪为主。 对。 啊，融雪那种。 融雪剂融雪为辅。 为辅做测试。 对。然后开展工作呢主要是先立交后道路。就咱北京啊，立交桥还是比较多的是。啊， 先立交桥。 对，先撒立交桥。 道路。 对。 因为立交桥有上坡下坡更危险一些是吧。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先重点后一般。 嗯。 就是说咱们首先保证咱们主要的交通干道， 嗯， 然后咱们考虑咱们其他的一些道路。 嗯。 还有一个原则就先打开一条路再向两边扩展。 嗯。 就比如咱们要长安街吧。 嗯。 可能有三四条车道，我们可能先打开一条然后再往两边走，这么一个模式。 嗯。 还有一个呢咱们有个保障顺序的，我们呢优先保障咱们党政机关或者咱们一些重要领导人驻地，还有咱们一些群众出行的像机场啊、火车站、汽车站，还有这个医院、学校这个周边的这个道路，基本上因为咱们这个医院、学校是咱们这个咱们市民去的比较多的地方，可能是。 是。 对。 嗯，还有一些交通枢纽，这个都是就是。是重要的出行道路。 对，这是我们首先保障的地方。 首先保障。 对。预报降雪的时候呢，我们一般情况呢先出动这个我们叫多功能除雪车，对咱们刚才说这个桥区叫匝道， 嗯， 还有坡道易结冰的区域呢采取预撒融雪剂。 就预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撒了是吧？ 不是预报的时候开始撒，就这个我们知道有雪，在雪要到来之前撒， 哦， 叫预撒，没有看到雪就要撒， 哦， 这叫预撒， 就快下雪之前就要撒。 对对，是的。 嗯 啊，然后小雪的时候呢就得出动咱们这个除雪车呢，先进行作业，做到， 嗯， 基本上做到能做到随降随扫。 嗯， 然后出到这个大到暴雪的时候呢，或者连续降雪，比如像这次降雪， 嗯， 从咱们北京城区从晚上6点开始下的， 嗯， 一直下到第二天下午2点，这个叫18个小时吧。 嗯， 这个时间比较长。这样呢我们就需要出动我们所有的除雪设备，对道路积雪进行连续性作业，就是开展这种推雪扫雪，同时呢要对这个喷洒这个融雪剂来对这个积雪进行融化。 嗯嗯， 保证咱们道路，首先保证叫道路不结冰啊。除雪完了以后呢，再对这个就是雪停以后再开始这个市容环境恢复工作，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一个预案的一个概况的这么一种情况。 嗯，那么具体来说一说，今年的这个第一场降雪吧，来的也特别的早，啊 嗯， 当时呢，确实是这个气象部门也预报的很准，就是说周末大概率会降雪，而且降的这个雪量还比较大，所以关注度也很高哈。针对这场降雪，咱们做了哪些前期的准备呢？ 这场降雪呢，是我们在之前和前会上，就像主持人您刚才讲的是。我们也知道今年在地上雪要比往常来的要早一点。 就一下子就哼出了那首歌。 对，去年的地上雪是11月21号，今年整整比去年早了半个月。 哎呦，嗯，真是。而且今年这场还特别大，去年我觉得也没有这么大哈。 去年地上雪是先也主要以去年的一降水为主。 嗯嗯， 今年是从5号开始降水。 嗯， 然后6号雨夹雪，然后，嗯，6点以后赶上纯雪，这种一个模式。也就是今年的气象预报叫今年的这个降水呢叫我们叫象态变化比较复杂。 哦， 就是水雪混的。 啊， 今年降雪呢首先是咱们那个市领导， 嗯， 特别重视这个工作啊。在27号就咱们市领导就主持召开了今冬明春的我们叫扫雪坦明一个工作部署会。 嗯， 然后到11月5号、6号、7号针对这次降雪呢，咱们市委政府啊主要领导多次调度，其中我也参加了几场调度会。 嗯， 我们委领导呢按照咱们政府的领导的指示呢，在5号，首先在5号下午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市范围内的所有坦明工作一个调度会。 嗯， 在会上呢对这个本次降雪就进行了再部署，要求咱们全市啊所有的作业单位，第一个是要做到24小时值班值守，第二个呢做到那个指挥体系，我们叫畅通，就是我们通常有个800兆电台来叫台子来喊大家有没有到位， 哦， 要查岗呢是。 嗯， 然后呢要求大家呢严格执行我们这个预案，刚才我介绍了一个预案。 嗯， 在七号就是说雪停以后呢，我们领导呢又到咱们城管执法部门呢指导这个城管部门加大执法力度，督促这个做好咱们北街小巷啊还有社区周边的道路也扫草坪工作。 嗯， 咱们各个区各个作业单位呢针对这个工作呢也都特别重视，都是基本上区委书记啊或者区长亲自带队， 嗯， 来检查这个扫草坪工作情况，这是重视情况。第二个是准备的情况。我们八月份呢就是刚才主持人也跟您介绍，就是我们这个这是一个常规工作，因为这个北方城市嘛基本上都要下雪。 嗯嗯， 我们今年八月份呢就结合，因为大家都知道明年年初咱们北京有个冬奥会， 冬奥会， 我们就结合冬奥会这个保障呢启动了今年的这个所有咱们一个准备工作。 八月份就开始准备了。 对，每年度的八月份准备。 哦， 就是说首先印发了一些文件，要求呢是这个各区来做好这个今年京东名城的一些准备工作。我们还组织这个咱们一个譬如咱们几个市奥场馆的几个区呢与这个场馆的运营团队对接，主要是还是这个为了保障明年的冬奥会。 嗯， 然后呢各区呢对这个设备啊因为它出雪，现在今年虽然说它城区主要以机械设备为主了。 嗯， 对设备进行盘点检修，因为毕竟一年没有用了嘛，还是，然后呢还要组织人员备勤， 嗯， 还要买一些这个物资。同时呢我们在去年的基础呢还要划定一些融雪进洒区域， 嗯， 等等这些东西吧。 嗯， 在11月3号我们呢又对这个全市的这个作业单位呢进行了所有彩民的一个培训，也就是我们来主讲的这一块。然后呢是我们这个相关部门呢对这个所有彩民的一个怎么开展怎么规范怎么报送等等经历，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年是咱们北京的一个换季年。 嗯， 这个各个乡乡镇啊或者一些主管领导啊都换届了。 嗯， 他们可能呢有的标准不那么掌握，所以我们又进行了再次培训。 哦， 啊， 让他们尽快了解， 对，尽快进入这个角色。 对对对， 啊， 嗯， 就是说刚才说这个四号我们就收到气象部门给我们发的这个重要天气预报了，是， 嗯， 预报是在周末就是6号到7号 嗯 有降雪，然后还说到5号， 嗯，有 就开始降水了 啊，下雨， 啊，对，因为今年这个特殊，刚才主持人介绍就是说一个特殊点，就是说今年这个雪是大风寒潮， 嗯， 同时伴随的，所以跟往年的雪不太一样， 速冻模式嘛， 对， 是吧？ 温度降了10多度这一天，我们在5号上午11点就发布了这个京东名城的第1号扫雪采煤令， 嗯， 各单位呢按照一个原则，我们就是一个原则，我们叫雪勤就是命令，只要下雪就是命令啊。 嗯， 全市总共有5.6万人开始备勤，准备了10791套这种各种设备，其中有还有这个一些设备，还有4188套，还有这个人工，咱们平常的这个传统工具吧， 嗯， 就是扫把、雪铲，有10万把， 嗯， 储备了融雪剂有这个3.3万吨，融雪剂有3万吨。同时呢我们考虑的这个这次今年雪情比较大， 嗯， 我们又有市环卫集团和市工联工的组建的一个市级应急保障队伍， 嗯， 因为生怕有的地方做得不好， 嗯， 这有500多人，还是170多台车，24小时待命，这个人车是平时都不参与这个工作的，就在那等着， 嗯 嗯，就是随时这个人可以支持各区支援各区的一个作业， 嗯， 就是我们在这之前已经是所有的人都准备起来就等着雪来了，这是我们的一个准备情况， 嗯， 主持人， 就是提前24小时就准备就绪了哈。 对， 那么这个月初这个傍晚这场降雪呢也意味着这个冬天哈就一下子就来到了我们的身边。今年的秋天感觉特别的短，因为下了这场雪之后大家就想冬天就来了嘛，但是呢哎下完雪之后第二天早上哎出来哈到长安街附近一看吧，这个积雪还真的都是被清扫干净了，下了一夜的雪，雪很快就被扫干净，这点还真的是很让人惊讶。这个你们肯定是连夜开展工作了哈。 嗯，对，主持人说的特别准确啊，我们是连夜开展工作的。 嗯， 那刚才杨处也介绍到了，在这个扫雪铲兵令发布之后呢，我们是所有的人员都到岗到位，然后所有的物资呢全部准备到位，然后车辆设备呢也是都到达指定点位开展备勤。然后各个作业单位呢是根据这个降雪的实际情况 然后是彻夜连续作业， 嗯， 然后采取人工和机械除雪相结合的方式，全力来应对首场降雪。那么在这儿呢，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些具体的做法。比如说像重点战区管委会，它涉及到有很多的这个火车站，它就会组织各大火车站积极的开展扫雪工作，然后主要呢是以人工清扫为主，然后多使用的就是这些扫把呀、雪铲这些传统的工具，然后来清理积雪。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加强这个，比如说铁路的出站口啊，然后还有地铁的进出站口，包括公交站、洛克区，然后天桥、站前广场等一些重点区域的作业，然后来保障旅客的一个出行安全。像东西城呢，它不同的一个点在于，处在核心区的这个位置，我们的地理条件受限，所以他们也是充分的克服了本区这个熔岩池能力不足的困难，在雪前呢，就把所有的车辆都装满了这个融雪剂和融雪液，然后提前到关键的点位备勤，然后确保这个作业的时候融雪物资不短缺，然后我们一线的这个作业人员呢，更是24小时。就是坚守岗位，然后根据这个降雨和降雪的这个变化情况，灵活的进行推水和推雪，然后来确保核心区的主要的道路是畅通的。还有咱们的海淀区啊，它是运用这个信息化的平台，接入了11000余个摄像头，开展扫雪铲兵的巡视、检视和应急处置等等工作。同时啊，咱们海淀有这个五棵松的奥运场馆，然后在这个第一场雪的时候啊，这个场馆也提出了一些应急支援的需求。咱们海淀的这个环卫部门也是在7号的凌晨就前往五棵松场馆，然后在场馆的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呢，我们对场馆内的车行道开展了一个扫雪铲兵的支援工作。然后一共是清除了积雪大概有2万多平米，然后也是保障了测试赛期间涉奥的道路的一个畅通。然后延庆区啊，因为也是咱们的一个重点，因为它有那个冬奥的场馆，然后它那个雪量也比较大。然后延庆区呢是建立了全区的这个扫雪铲兵联系群和冬奥赛区的扫雪铲兵工作群，然后向各个这个作业单位啊配发了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800绕手台，及时的对 工作用的是电台 对，然后及时的进行这个呼点调度。另外呀，在这个降雪过程中还派出了一些巡查队，然后以涉奥道路沿线为重点开展扫雪铲兵的作业检查。另外怀柔区呢是针对大风导致落叶遍地的情况，因为我们都知道这场降雪伴随着大风，然后正好处于一种秋冬交际的这个过程，落叶特别多，给我们扫雪其实带来很多的难度。那怀柔区呢，他就组织保洁人员不间断的对道路进行一个巡回保洁，并且及时清运收集过来的这个垃圾和落叶，然后避免这个大风造成二次污染。然后我们市环卫集团呢也是更新了作业装备，在各个责任路段连夜进行推雪、融雪和吹雪等等作业，来保障雪中路通。同时啊，就是我们也做好了这个天安门广场的这个清扫作业，及时的清理，比如说进水桥和广场的积雪，来保障7号早上这个升旗仪式可以顺利的进行，也保障我们观看升旗仪式的游客的一个出行安全。 想的也是非常的细，做的也是非常的细哈。 运河之上， 运河之上， 书写一条河流与一座城的历史。 好，这里是运河之上，欢迎您收听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 FM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和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每周的3、4、5我们都会并机直播，同步为您奉献精彩的节目。今天呢，要跟大家说说扫雪铲兵为冬日出行保驾护航。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环境卫生管理处的副处长杨金亮，以及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环境卫生管理处的李阳。同时呢，也请大家在城市广播运河之上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头分享一个话题，下雪天您家门口干净吗？刚才我跟杨处说呢，都是夸你们的哈。我来念一下，樱木花道铃木说，干净啊，因为我们家是平房，雪后必须要收拾家里，家门口也就收拾了，为了自己不挨摔嘛，这是自己收拾的。宝姐姐说了，干净，环卫工人社区天还不亮就开始打扫了，为了我们的出行安全。红果说，干净啊，我们小区有保安啊，物业人员和志愿者扫雪铲兵，方便居民出行， 特别好，点赞。而且呢，说出了小区之后，道路上有穿着橘色工作服的环卫工人在扫雪铲冰，过街天桥有专门的人在撒融雪剂，保障出行人们的安全，也是感谢他们辛苦了。7758SN 说，干净我们大家都自觉地参加扫雪，天不亮就开始扫了，随下随扫比较好，出行方便嘛，大家的事儿大家来办也是棒棒的。这个燕林说，这个我们家小区也很干净，下雪天我们志愿者一起出动铲冰除雪，保证大家出门的安全。0800说，一下雪我就不下楼了，我就不去会下楼哦，一下雪我就会下楼把楼门口的小路扫干净，为大家做点事儿，自己心里也高兴啊，这是好同志哈。依依说，我是住宿的学生，前几天的大雪让同学们乐开了花，学生会发群消息，在学校的同学出来扫雪，边玩边干，开心着呢，教学楼、宿舍楼、餐厅都铲出路来了，这是动员各个部门哈，各个地方。这个秋风秋雨说，我们家门口也干净啊，每次下完雪社区都会组织扫雪铲冰。这个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我们的物业管理是比较负责任的，扫的也很干净。宋艳君说，干净我们整个大院都是非常的干净，现在都是自扫门前雪，棒棒的，点个赞呢。还有朋友说，小区是物业和保安在清扫，小区门口的路上有环卫人员在清扫和运输哈。这是这个栾飞凤舞说的。5434JP 也说，下雪天我们家门口的路面很快就会把这个积雪给扫干净了。您看看， 这个 大家还是很认可你们的。 刚才咱们感谢这个是公众啊，对咱们这个工作的一些支持和认可。也谢谢大家参与到这个扫雪铲冰中活动中来。 是，对于这个扫雪铲冰，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头啊，一起来分享。这个杨处也能给大家解答一些问题。那么前一段时间微博有一条热搜，说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是56000人备战扫雪铲冰，这条微博的阅读量得有16万多次啊！真的，你们出动了这么多人，5-6万人，然后怎么调度这些人，怎么来给他们就是分配工作，谁干什么呢？这个是个很大的量哈。 是这样的啊，首先我们会就是根据这个天气的情况，那么这场雪呢是在11月6号大概下午6点左右，然后全市就陆续的出现了降雪天气。这次降雪的顺序是先西北后东南，雪量是整体是西部地区要小于东部地区，但是总体啊都达到了大雪级别。那么其中延庆和通州啊更是达到了暴雪级别。然后我们在扫雪铲冰的调度上啊，是注重因地施策，灵活作业。各区呢是根据雪情先后启动这个扫雪铲冰的预案。在6号的夜间呢，我们主要是以机械作业为主，人工作业呢主要是清理过街天桥、地下通道，还有人流密集处的一些积水和积雪。到了7号的凌晨呢，我们就是要求全部的作业人员都上岗，然后开始对人行步道、背街小巷和一些无法开展机械作业的区域进行巡回保洁。那么由于这个降雪的持续时间比较长啊，就是我们一线的这个作业人员的这个作业时间也都是超过了24个小时。然后像我们是城市管理委，包括就是也是我们是扫雪铲冰指挥部的办公室，然后我们在调度方面呢是主要通过800招手台，还有微信工作群，还有传真等形式进行了这个全面及时的调度。然后我们就是统计过一下，我们发出各类的指令大概得有40多条。在雪前调度呢，我们主要是督促大家做好准备工作，然后加强一个值班值守，从思想上提高重视。在雪中的调度呢就比较频繁了。那么一方面我们会及时根据天气的预报信息，比如说风力呀、气温呀等等，然后提出作业的重点和注意事项。比如说啊，6号的夜间这个气温骤降，那么又处在这个雨转雪的这种向态变化的复杂条件下，地面很容易结冰，完了结完冰之后再下上一层雪，这样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地穿甲。对，然后这种现象对于我们行车呀、行人都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就会及时的调度各单位要注意除冰作业。要在桥区啊、匝道，还有这个坡道以及过街天桥等易结冰的区域要精准的施撒融雪剂。 另一方面呢，我们是借助这个城市管理平台开展视频巡查，然后还有借助我们的专业的监督检查以及城管执法的这种检查等等手段，将发现的各类问题呢第一时间去反馈给作业单位，然后督促大家整改，然后来确保我们扫雪铲冰的一个作业质量。 嗯， 那么同时在雪中啊，我们还每四个小时就收报一次数据。收数的目的呢，主要是要动态的掌握全市的，包括人员出动啊、车辆出动啊，还有这个融雪剂使用等等各种情况，然后来进行一个科学的这个作业能力的评估。 我记得上一次来做节目的时候，杨初曾经说过，就是在下雪之前就撒融雪剂，其实就是为了防止地穿甲，是吧？ 防止结冰，主要是 防止 结 冰。 对，主要是撒在刚才这个李阳同志介绍，就是关键点位。主要是这种悬空的桥区。 就先把它撒上，这样雪下来它就化得快一些。 对，它就不会形成结冰。 要不然再上去，不管是人员车辆都是会打滑的。 那很难上得去了就。 过去扫雪大部分都是靠人工，现在刚才我听二位也是反复强调，现在都是这种机械扫雪哈、这种，那就现在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设备呢？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高科技的设备。 现在咱们这个专用设备呢，从车辆来说，咱们有这个我们叫多功能除雪车，还有融雪车、清扫车、清运车等，从设备上我们叫撒布器。撒布器呢，大家可能听这个词儿，可能说字面上能理解，就撒东西的。其实撒布器主要是用在湿撒融雪剂。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个数字。我们这个拿四环路来举例子吧。四环路全长是65.7公里。就是双向呢，就是加一块就是130多公里了。我们总共呢是安排了有4台撒布器在这个道路上作业。撒布器四台，一台车辆呢，作业时间、作业距离是30多公里，这样就是。作业时间呢要1个小时左右，但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时速要30多公里。 是。 对，然后呢，它作业完以后呢，还要回去再装载这个融雪剂。 新的融雪剂。 对，所以它如果是作业一圈的话，做个一个周期，大概是需要1个半小时。 哦。 就针对这个四环路，这是我们那个作业单位呢，后来我们统计了一下，就这一个。这趟雪它总共撒了6圈。 哎呦，6圈。 对，撒6圈，你要是一点时间就1.5个小时乘以6，就持续作业要9个小时。 哎呀， 就光撒融雪剂撒9个小时。除了撒布剂还有我们一个推雪铲。滚刷。推雪铲呢在咱们城市道路呢是就大像大雪的时候才能用得到，就咱们刚才小雪中雪很多都用不到。 推雪的铲子啊， 那 是雪得比较大， 对，才能推动。对，再一个滚刷，滚刷的目的呢主要是把这个雪和融雪剂做了一个充分搅拌的作用，使雪能尽快融化。然后我们步道呢，人工步道呢有那个步道除雪设备，就是那人工推着的，然后把雪吹到一边去。然后还有这个咱们天安门广场我们通常用的叫肩背式这个吹雪机，主要是这么的一些设备。还有刚才说这些设备好就好在哪块呢，就能提高咱们这个出雪的速度，还有一个安全，这一块。 好，那么到底这个扫雪铲冰扫成什么样它才能比较这个是符合你们的这个规定和要求的呢？另外呢，这个距离冬奥会只有不到100天了，那么如何来就是保障哈这个物资的这个通行，如何来清理积雪，一会儿我们来请二位给我们接着说。好，那么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我们城市广播运河之上节目的听听 FM 聊天室里头来分享一个话题，下雪天您家门口干净吗？另外对于这个扫雪铲冰您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一起来在这个平台上分享。好了，运河之上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在这里呢也来为您预告一下下周一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小雪是24节气中的第20个节气，也是标志冬天的第2个节气。小雪封山，大雪封河，北方地区随着小雪的到来，气温开始变低。小雪节气后，人们开始腌腊肉、酿酒、打糍粑。此外，还有哪些习俗？这个时候讲究多吃的三宝又是什么？老北京人在小雪节气有哪些有趣的娱乐活动？运河之上化节气，下周一我们一起来感受小雪到来，天渐寒。满城楼观玉栏杆。 新生读人更进一步。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 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产品发布、企业推广、在线直播等需求，可举办线上论坛、发布会等活动，打破时空人数限制，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技术、服务等需求，专业高效，安全放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城市副中心，文化新地标。 北京城市副中心所处的通州，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脉络。文化地标之一，陆河中学原教学楼。提到近代教育，陆河中学一定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北京陆河中学创办于清同治六年，也就是1867年，最早是建于通州城北的陆河南塾，后来发展为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和一所神学院在内的教育机构，名为陆河书院。1895年一址扩建，先后更名为协和书院和华北协和大学。1900年又迁入现在的地址重新建设，但是这个学校是有大学部的。现在很多人说，其实陆河中学建校比北大还早，是因为1917年学校大学部与汇文大学合并成立燕京大学，也就是现在北大的前身。中学部仍留在原址，更名为陆河中学，沿用至今。漫步于校园，就像走进一幅优美的民国历史画卷。现存历史建筑都记录着时代，如人民楼是1902年建的，红楼是1903年建的，解放楼是1923年建成的。这些老教学楼里培养了中国共产党在通州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周文斌，并且在这里诞生了通州第一个党支部陆河中学党支部，被誉为是通州近现代史上革命的摇篮，成为通州人民永远的骄傲。同时，陆河中学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革命领袖及知名学者，如孔祥熙、黄坤、刘少棠、王洛宾、侯仁之、秦心凌等人。大运河在这里发端，副中心在这里建设。 FM107.3 副中心之声，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 大家好，我是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欢迎收听《运河之上》。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继续收听由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我是主持人黄燕。运河之上每天早8点到9点播出，今天要跟大家说说扫雪铲冰为冬日出行保驾护航。节目同时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 FM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并机直播。那么这个月初傍晚的一场降雪呢，寓意着冬天也到来了。银装素裹的世界分外美丽，但是雪后的清扫工作是安全过冬的重要一环。 扫雪铲冰工作也为即将到来的冬奥会保驾护航。那么这项工作有哪些应急的预案？有清扫的标准又是怎么样子的？那么今天的运河之上呢，我们系列节目对话城市管理，共建美好家园，跟您说说扫雪铲冰如何为冬日出行保驾护航。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环境卫生管理处的副处长杨金亮和环境卫生管理处的李亮，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同时呢，也请大家在听听FM 的城市广播运河之上节目的聊天室里头分享一个话题，您家下雪天门口干净吗？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发送到这个聊天室里头一起来分享。特梅普这位朋友就说了，他说马路上是挺干净的，但是小区里不行，有地穿甲和积水。这个如果问题反映的话，其实还是需要这个小区和街道来进一步组织哈。 对，刚才讲了，就是咱们这个我们叫四级控制嘛， 嗯， 社区控制，社区的小居民小区的那个积雪，还主要是靠社区， 嗯， 也就是靠咱们广大的居民， 嗯， 来共同参与这个扫雪铲冰工作， 嗯，没错。时光雕刻说，我们家每次下完雪，这边哈都我都会和社区的人员大爷大妈们一起扫雪，扫小区的雪，自扫门前雪，也是为了小区人走路不滑嘛， 对。 8740IL 说了，我们街道很干净，大家都齐动手，还有环卫工人。晚高峰我看环卫工人还在清雪，也要谢谢他们了。哥大爷说门口不太干净，不太干净呢，这个一个可以打电话反映是吧？ 可以，这个可以，没问题的。 哎，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 对吧？最主要，如果是小区的话，就是事实上这个是归这个小区物业来管的。 也就是说有物业的， 嗯。 是由物业公司来具体负责。如果咱们有的社区呢是没有物业的， 嗯， 那么可能就需要咱们社区居委会啊， 嗯， 来发动咱们社区所有的居民， 嗯， 共同参与。 是1080也是说不干净，出门滑，所以这个都是要先跟社区这边来反映哈。 对， 咱们这个城管委主要是管的这个大街， 咱们这个公共道路这一块， 公共道路啊。好，来看这个8398MI 说了，下雪天我们家里的小区和路面都有人打扫，居委会和物业会一起组织人员打扫，外面的马路就更干净了，环卫工人打扫的这个就非常干净了， 谢谢 你们做的工作哈。5155SN 说也是干净啊，说我们保洁员会扫雪。8216YG 说小区有物业保洁员打扫，同时也有业主主动出来义务劳动，所以这个还是很干净的。所以这个真的是大家说这个个人自扫门前雪，在这种时候是很必要的哈。 这个也是咱们广大居民自己的职责，自扫门前雪。 是，那么刚才给我们也介绍了，就是这种公共道路是咱们城市管理委员会来负责清扫。那么扫雪铲冰，下雪天的时候，就扫到什么样的程度是符合要求的呢？ 是这么样，主持人，咱们这个下雪呢，其实扫雪铲冰的这个主要目的就是保证咱们这个雪天，道路的一个正常通行，目的是达到这个一个目的。这样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这个标准就是白天降雪的时候啊，要及时保证咱们城市道路具备通行条件， 嗯， 在夜间降雪的时候呢，保证次日早高峰道路具备通行条件， 嗯， 就是咱们小雪的过程中，在这个蓝色，在这个大的中雪或者大的暴雪的时候呢，我们的要求这个2个小时以内， 嗯， 城市道路主要道路具备通行条件， 嗯， 红色就是大暴雪的时候呢要46个小时， 嗯， 保证 4到6个小时哈， 保证咱们长街及其延长线主要道路的一个通条件， 嗯， 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这个雪量有大的时候，咱这个能力呢， 嗯， 并不能达到任何时候都能随时保证畅通 迅速， 对对， 都扫。 你看咱们就说这次降雪的东北 啊， 那个雪都下了1米多厚， 是，哎呦，那个太吓人了。嗯， 就是， 刚才说的4到6小时，红色扫雪铲冰应急响应，4到6小时是长安街及其延长线，还有城市的 高速路 还有 联络线 重要的交通枢纽哈， 对 啊，还有一些重要的这个部门， 对， 医院，还有这周边道路哈。 这是降雪过程中，在降雪停止以后呢，我们是一般情况下要求是在一般的雪是在1天以内， 嗯， 就是我们叫24小时， 嗯， 恢复咱们这个市容环境。重大的雪，大雪就是像咱们这次降雪，我们的要求在48小时内， 嗯， 恢复咱们这个市容环境，把咱们大家所说的这个路边的这个积雪残冰， 嗯， 就全部清理干净，是有个48小时的一个界限， 嗯， 如果是特别大的雪，就需要在更长时间，我们叫4天， 嗯， 4天就是96小时以内， 把这个季候产品销售干净。 嗯， 一方面呢，咱们这个季候产品要靠这个天气，如果转暖的话， 嗯， 靠天气自然融化。 嗯， 另一方面呢，我们还要出动一些车辆，把这个路边的季候产品呢运输到一些地方来存放，这么一种状况是。 刚才呢，杨处在这个中间放广告的时候，还专门跟我说，说这次11月6号、7号的这场雪，你们扫起来就很艰难，因为今年又下得早，说光树叶子就收了好多，是吧？ 对，就是说我们光一个海淀区，光这次树叶也可以大家简单说，要收了800吨树叶。 800吨树叶，怎么会那么多呢？ 其实要说量呢，可能大家没这么概念，树叶很轻啊。这现在有一次这个秋冬交际的，它主要的这次降树叶呢，很多树叶呢都裹着这个冰和雪。因为我们要及时在48小时内要把这个室内环境恢复了，就没法等到这个树叶的冰雪融化，所以我们带着冰雪把这个树叶全收起来，是这么，所以这个量很大，分量很大也是。 是，光海淀区就800吨的树叶啊，这听着这个数字很惊人的。那么为了不影响交通出行，马路上的积雪处理的是很及时。那么背街小巷还有小区里的这个积雪呢，这个刚才也有朋友问到了哈。这样的一些地方， 对，那刚才呢，就是通过回答网友的一些解释啊，我们就已经大概的把背街小巷啊都跟大家解释了一下。 嗯， 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把就是像背街小巷，包括小区，还有一些商铺、店铺的这些扫雪的这个情况， 来跟大家说一说， 对，说一说。 嗯， 按照我们院的要求啊，是各区要组织好机关、企事业单位，还有部队呀、院校啊、志愿者队伍参加扫雪铲冰。那么街道和乡镇呢，要组织发动好社会单位，按照划分的这个责任地段，自觉的开展扫雪铲冰。然后同时呢，社区和村要组织好辖区的居民群众积极的参与扫雪铲冰。那同时呢，我们各个单位啊，各个部门也建议组织动员咱们的干部群众、社会力量，就是多方的参与到扫雪铲冰行动中来。所以针对这种背街小巷啊，就需要我们街道乡镇来落实一个扫雪铲冰的责任，同时积极发动社会力量开展扫雪。那么针对小区的话，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啊，就是有物业管理的小区呢，是由物业公司来负责组织实施小区内的扫雪铲冰工作。另外呀，针对大到暴雪，这个社区居委会呢也应该发动咱们的社区居民走出家门，然后共同参与这个扫雪铲冰。那么像这次降雪啊，就达到了大雪级别，然后从上至下呢也是要求发动全社会来开展扫雪铲冰，就是大家自扫门前雪。就刚才有的网友就说自己就是扫雪就做得特别好。对，所以对，如果说这个社区有积雪清理不及时的话，首先物业这个肯定是要负主要责任的，但与此同时呢，我们每一个居民也都是有自己的责任在的。 还有就是商铺哈、小店这些门口， 对， 他们也有自己的责任哈。 对，他们也有自己的责任，但是按照我们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和北京市门前三包责任制的管理办法规定啊，像商铺、小店和社会单位都应该落实门前三包的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制，然后要保持环境卫生整洁，要按照规定扫雪铲冰。那么如果就是没有及时清扫的话，我们会由城管执法部门去责令改正，然后视情节的这个情况呢，还会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所以说都是这个大家要做好各自的这个工作，尤其是在雪量比较大的时候，光要等着你们来扫的话，这有点来不及哈。 对，它肯定有个滞后性呢，就是。 对对对，大家自扫门前雪，这自己也安全嘛。这个，那么怎么来呼吁大家来清扫自己门前的积雪，咱们也有一些这宣传的措施哈。 对，那其实像今天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的机会，我们也是特别珍惜和感谢能够有机会跟大家交流扫雪铲冰的事儿。那么广泛的开展社会动员呢，是我们扫雪铲冰中很关键的内容。我们在首场降雪的过程中啊，也是充分发挥了媒体宣传的作用。那首先就是像央视还有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老师们都对我们扫雪铲冰工作进行了专题报道，然后其次呢，一些平面媒体包括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首都建设报啊，也对我们环卫扫雪作业进行了宣传。再有一个就是新媒体的这个传播力量，各区啊还有各个作业单位都利用这个微信公众号刊载了本单位的经验和做法等等，同时也发出了自扫门前雪的倡议，也得到了市民的响应。那么就还有一些就是短视频也得到了大家的浏览和转发。其中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一段拍摄延庆作业的一段视频，它的场景啊大概就是在 安静的就是下着雪的这个夜里啊，是我们除雪车的这个提示音在这个空中有节奏的回荡着。就我当时看完那个视频就觉得特别感动，就是在很多人在为这个城市运行保障默默的奉献着。那么与此同时，更应该认识到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一份责任在。那尤其是像我们生活在北京首都这样的城市当中，我们更应该有这种主人翁的精神和意识。所以也是真心的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扫雪铲冰的行动中来，然后参与到城市管理中来，我们共同守护美好家园。 我们看一下哈，这有这个李小乐这位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说，这个下雪时候树叶子都粘在地上了，不好处理，说保洁员很辛苦的，大家要珍惜哈。红果还问他说，这么多的落叶收集起来是不是要废物利用作为肥料啊？我觉得这个您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哈。 咱们这个树叶呢，就是说正常情况的树叶要收起来以后送到咱们专门的这个叫生态一个发酵厂，对树叶进行发酵，再次利用。但是今天的这个这次降雪的树叶，有的 降雪的树叶 对有的不太好，因为它不容易发酵，而且是裹着很多湿的，所以说大部分要送到这个我们叫焚烧厂来进行焚烧。 它是湿的就不行，干的那些就可以哈。网友会飞的鱼说，以前我看到过有一些这个马路啊，虽然中间的这个主要的道路积雪铲除了，但是路边就是扫的那个雪就在路边堆着，想问一下说这个是怎么办呢？ 感谢这位网友提问啊，这个也是我们一个专业的一个操作方式。首先呢，积雪呢清理是一个过程的，这是面对这本次这种强降雨天气呢，我们首要任务呢是保障路通，保障咱们这个整个城市的一个生命线正常运转。这就是我们大家能看到这个城市主干道，机动车道车辆能正常通行。但这非机动车道上还有人行步道上会有一些积雪和踩冰现象。在雪停以后，我们就进入这个市容环境恢复阶段，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腾出手来，来清理这个非机动车道和人行步道上的积雪残冰。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能把精力转到清理咱们城市道路中的这个次要道路和居民小区周边的道路上来。这就相当于我们一个人如果得了一个病怎么办，我们叫先打通我们身上大血管，然后才能这个打通这个小血管和毛细血管。所以说呢，这个市容环境恢复期间呢，还需要咱们广大市民多多理解和支持，给我们一些时间。谢谢大家。 好，谢谢你们。 运河之上， 运河之上， 融汇八方，传承古今。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和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每周三四五我们都会并机直播，同步为您奉献精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说扫雪铲冰如何为冬日出行保驾护航。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环境卫生管理处副处长杨金亮和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环境卫生管理处的李阳。同时呢，我们也请大家在城市广播运河之上节目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头分享一个话题，下雪天您家门口干净吗？同时呢，对于这个扫雪铲冰啊，大家有什么疑问也可以在这个聊天室里头来发送您的问题。8336XZ 说还可以吧。那么我们之前呢也碰到有一些朋友哈，尤其是我们有一些同事也会问说，有的路哈，感觉像不大像撒了融雪剂啊，说这还是有雪有冰啊，到底这个融雪剂什么路撒，什么路不撒，什么时候撒，这个我觉得杨处要跟我们来说一说哈。 好，给大家这个说一下我们融雪剂的一个使用的一些东西。一般情况下咱们这个融雪剂，刚才我介绍是在这个雪下之前，就需要到围道的时候，我们在关键点位上要预撒一些融雪剂。然后呢，等着雪撒完以后呢，这就雪降下来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呢对融雪剂和雪进行一个充分搅拌。也就是刚才我说的一个我们这个工具叫滚刷。 滚刷。 对，把这融雪剂和雪充分搅拌以后，促使积雪融化。但是呢，这次降雪呢降雪时间大家都知道是夜间降雪，六号六点左右开始降雪。 再加上咱们是周末， 嗯， 星期六， 嗯， 因为提前咱们各项预报的很准啊，大家都听话，就都没不再不怎么出门了。 是啊，下雪也不大敢出来、啊。 所以说导致咱们这个路上呢，很多路段呢，车流量比较小。 嗯。 降雪量大，再加上咱们这个车小呢。 嗯。 咱们这个融雪机光靠我们自己的专用设备。 嗯。 来搅拌呢，它有个周期。我们这个刚才介绍是我们基本上一个小时它能作业的一遍。 嗯。 所以有的路段呢，就融雪机没能得到咱们社会车辆的充沛来搅拌。 就事实上就是大家的这个车开在路上的时候，那个轮子这个飞转着，其实也是 对起到一个搅拌的作用。 融雪机的作用， 对对对对、 哦， 嗯，所以这个融雪机呢就被雪盖住了。 嗯， 就是大家从高空或者外边一看，哎，怎么路上是白的？ 对， 认为没有， 因为没有车出来，那融雪机光洒在那个地方，它并没有那么匀，如果有车开过去的话，可能一转融雪机大家就 认为是对 就搅拌匀了。 是，其实呢咱们这个如果大家我们看过这一块，把上面的一层雪扒开以后，下面的雪已经变黑了。 嗯嗯， 就是融雪机已经起到这个融雪的作用。 嗯， 不会地面不会形成结冰。 嗯嗯 啊，所以说大家认为没有撒融雪机，就认为我们没有开展这个作业， 其实是已经洒了。 对 啊、哦。 第二个呢，是咱们这个考虑这个环保要求呢，对咱们部分地区，由于咱们像譬如天安门广场， 嗯， 还有咱们人行步道，我们是现在都划为融雪机禁洒区。 哦。 嗯。这地方降雪呢，清理全部要靠人工。 那这个工作量很大，本身人行步道就是有树啊，或者有这各种各样的这个砖的大小又不一样的。嗯，是吧，这个尺寸它这个扫起来就是不能是机械作业那么方便了。 所以说这块呢就是说作业呢就是说时间相对来说要长一些。像譬如说我们接到这个有个网友也是投诉说在中关村西区， 嗯， 说怎么没有人扫啊。 嗯， 其实那个地方大家知道中关村西区是北京的一张名片了。 嗯， 这个地方是明确禁洒融雪机的。咱们海淀的作业队伍呢是 人工 在不机械，他是用机械作业，机械作业，但是他要有一个间隔。 嗯， 作业过去以后呢，这个咱们市民一看，哎，又白了。 嗯， 就实际是已经撒完融雪剂了，但是还是、嗯、不已经作业过一遍了。 嗯， 但是他认为没有作业，就是咱们一个视觉一个感觉问题。 哦，等于是刚刚扫过一遍，雪又下下来了。 对， 他走这个也要有一个过程，完了之后他再回来。 是因为我们这次呢，基本上我们扫雪铲冰呢有个规范，就是说，在积雪达到10个毫米以下， 嗯， 是可以作业的，是， 嗯 嗯。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考虑呢，在咱们这个必要的地方要可以推广这个叫我们叫环保型无氯盐融雪机， 嗯， 是咱们这么一个融雪机的使用。基本上是我们说的融雪机能不使就不使， 对， 能少使就少使， 是， 但是该使的地方还得要使，是这么一个原则，是， 哦。嗯啊，那么最后我们来说一说，现在咱们北京也是临近这个冬奥会了哈。面对这个降雪，因为也有很多这个冬奥的这个场馆嘛，还有很多，因为北京这次的这个冬奥会场馆是分布在几处不同的北京城区里面，有延庆，还有张家口等等哈。那怎么来保障这个人员和物资的这个通行呢？ 嗯，像今年扫雪铲冰的工作的重中之重啊，就是要做好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扫雪铲冰保障。那么为此呢，我们前期也是进行了充分的准备，然后多次的这个踏勘调研呀，还有及时的调度，然后来不断的夯实各个场馆的保障基础和能力。那目前啊，来讲各个场馆它的准备工作基本是完成了，一个是各个场馆的运行团队都已经准备了充足的人员、物资和设备，目前呢都已经全部到位，并且也制定了可行、具体而且细化的这个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 嗯， 那第二个是借助我们这个首场降雪的时机呀、啊，并且结合测试赛的举办，各个场馆运行团队都联合属地开展了扫雪铲冰的实战演练。那么下一步呢，就是总结经验，然后有必要的这个重点场馆呀、啊，我们会再次组织应急演练，然后来确保比赛的时候可以万无一失。第三个就是涉奥的各个属地啊，也组建了应急保障的支援队伍，就是一旦出现场馆里边能力不足、作业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属地会按照这个工作流程及时的进入场馆内部开展一个支援作业，来确保赛事的顺利进行。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市里边也组建了应急队伍，就是总的来讲啊，就是一切都会优先保障奥运场馆的扫雪铲冰作业。 我们也听这个不少专家说，今年这个北方地区可能会出现比较寒冷的天气， 这北京今年是个寒冬啊，是会出现极寒天气。那么面对这样的天气，应该说你们的工作量肯定是要增大的哈。那么你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呢？ 下一步呢，我们将结合这个首次降雪的一些工作总结经验，因为我们前两天也召开了一个本次降雪的一个复盘会，总结这个经验，分析这个所有产品存在的一些不足问题。第一呢，是进一步完善我们这个工作方案和预案，会同相关部门，比如咱们交通委啊、住建委，加强这个高速路、居民居住小区等咱们市民投诉诉求比较集中的一些区域的一些扫雪产品工作，切实保证咱们群众的出行安全。第二呢，我们针对冬奥会呢，我们市级呢组建的冬奥会市级清费工作专班，清费里边中就主要一块内容就扫雪产品，加强这个十号区扫雪产品工作的一个指导，对这个重要的一个场馆呢，还要组织他们，刚才李阳介绍已经组织过演练，我们还要组织他们再次演练。第三呢，借助咱们这个媒体啊，媒体多加宣传，利用我们这个各种检查手段，网格啊，咱们网格员，还有咱们执法这块，持续的开展咱们扫雪产品的社会总动员，发挥这个各家的力量，发动咱们社会单位啊，咱们物业啊，居委会啊等各单位都落实自己的扫雪产品责任，更主要的发动咱们全体北京市民啊，共同参与扫雪产品工作了，实现咱们这个家园啊共建共治共享的一个良好局面。 那么非常感谢二位今天也跟我们说到了很多关于扫雪铲冰的工作。为了提高冬季扫雪铲冰的应急处置能力，北京市城管委也是提前准备了预案，积极调动人员来保障市民的安全出行。冬天在美丽的雪景，我们观赏美丽的雪景的同时，也有一群人在默默地为我们保驾护航，在冬日里送出温暖，也再一次感谢你们和你们的同事们啊。尤其我们看到这个在下雪的时候不眠不休的那么多人，几万人，五六万人次哈，为我们工作，真的是特别感谢，谢谢 啊，谢谢主持人。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出现降雪的时候自扫门前雪啊， 是是 这样 希望大家共同参与， 对我们的这个生活会更美好。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和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并机直播的节目。本期节目由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每天早8点首播，晚8点重播。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运河之上节目的回放。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李瑶欣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稍后9点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下周一运河之上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小雪是24节气中的第20个节气，也是标志冬天的第2个节气。小雪封山，大雪封河，北方地区随着小雪的到来，气温开始变低。小雪节气后，人们开始腌腊肉、酿酒、打糍粑。此外还有哪些习俗？这个时候讲究多吃的三宝是什么？北京人在小雪节气有哪些有趣的娱乐活动？运河之上化节气，我们一起来感受小雪到来天渐寒，满城楼冠玉栏杆。欢迎您关注下周一的运河之上。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与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并机播出的节目内容。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